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十集《没跟你说》五。按道理，温以凡算是被王玲玲带来的，应该是要跟她坐在一起才对，但剩余的四个位置两两连着，他便果断抛下温以凡跟苏浩安坐一块去了。温以凡就这么被迫跟桑延安排在了一块，这样看起来温以凡就像是被桑延带来的一样。有个男人起哄道， 喂桑延，你不厚道啊，怎么突然脱单了？ 苏浩安则声道， 别胡说，桑延这傻叉配得上吗？这我们老同学，我们高中当时大名鼎鼎的校花。千飞，你记得不？你高中不也在南无一中上的吗？记得记得，温以凡嘛，而且我之前跟你朋友一个班的，就钟思乔。 坐桑延隔壁一个胖胖的男人看向温以凡，笑得有点不好意思。 看过他在朋友圈发给你的合照。 温以凡弯唇点点头。下一刻又一个男人说道， 我去，胖子，你咋脸红了呢？不怕你对象杀了你啊？ 桑延压根不参与他们的话题，就算这期间有不少人提到他的名字，他也好像完全听不见似的。听到这话，他才稍稍有了点动静，抬眸往前飞的方向看。苏浩安开口道， 他不是一直这样吗？看到长得漂亮的就不会说话了一样。 可能是觉得受到了忽视，王玲玲不乐意了，开始插进他们的话题，说 什么呀，你怎么在我面前说别人长得漂亮？ 沉默几秒，苏浩安哄道， 宝贝儿，你这是怎么理解的呀，别乱吃醋了。 这家店菜上得很慢，台面上一群大老爷们儿，你一句我一句的吹着水，半天了一道菜都没上，但话题渐渐扯开，因温以凡这个陌生人的到来而引发的一些关注也逐渐散去。温以凡精神放松了一些，不经意间看了一眼桑延，桑延没有参与聊天，此时正低着头玩手机，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，别人喊他也爱答不理的。温以凡低头喝水，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。过了一会儿，王玲玲忽地亲了亲苏浩安的脸，起身往温以凡的位置走来。她扯住温以凡的手腕，笑眯眯的， 小凡，走啊，陪我去趟厕所。 温以凡站起来，瞥见被他放在椅子上的包，他默默拿了起来，顺着指示牌，两人进了厕所里。王玲玲拿出口红补妆，闲聊般的问道， 哎，你以前拒绝过那个桑延啊？ 温以凡没有回答。王玲玲当他默认了，十分诧异地说， 你知道我们公司附近那个加班酒吧不？那是他跟我男朋友还有另一个男的合资开的。 啊，他条件多好呀，长得又高又帅的，还有钱，这你还能拒绝呀？王玲玲摇了摇头，无法理解。 你要求也太高了吧？不过都这么多年了，我看他刚刚那个样子，确实对你也没什么意思了。 都过去了。温以凡笑得温和，而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。对了，林姐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回去了，钱老师让我今晚交篇稿子给他，就麻烦你帮我跟你朋友说一声了。 啊， 王玲玲啊了一声，有些不高兴，就一顿饭也耽误不了什么时间的。 老师赶着要，我也不敢拖，这不是还在试用期吗？ 啊，那行吧， 那你自己路上注意点啊，我先回去了。 王玲玲撇了撇嘴，好，谢谢林姐，明天见。 等王琳琳走后，温以凡打开水龙头洗了个手。他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是惹王琳琳不开心了，但他实在不想继续待在那个没有任何熟人的聚会里。温以凡松了口气，抽了张纸巾把手擦干。刚走出去，温以凡就撞上了与此同时从对面男厕所走出来的桑岩。这回他不像温以凡所想的那般直接把他当成空气般掠过。桑岩停下脚步，神色很淡，站在原地居高临下地看他。温以凡莫名觉得这个场景有些熟悉，让他想起了第一回去加班酒吧时跟他在走廊上的那次重逢。但这次的状况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，像是重来一次，回归正常的发展方式。从他今晚一直沉默的态度来看，温以凡觉得自己完全没必要提起先前见的那几次面。他朝他点了一下头，就像多年后第一次见面那般，礼貌性的打了声招呼。好久不见。但出乎意料，桑岩似乎并不打算跟他维持面上的和平，他依然是那副带了审视的姿态，闲闲地重复好久不见。他的语调让温以凡一时没有分清是疑问句还是陈述句。随后桑岩又道， 跨年到现在才过了几天啊，见不到我。 他顿了一下，慢条斯理地把剩余的遮挡彻底撕破。 也不至于这么度日如年吧。 静默片刻，这话落下的同时，温以凡的脑海里浮现起跨年夜发生的事情。他被路人撞倒，不小心撞进他怀里，而后跟他道了声歉，他点头以示没关系。整个过程就跟陌生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区别，就算温以凡猜到他大概是认出来了，彼此估计也都心知肚明，但他没有想过他会这么直白地摊开来说。毕竟从一开始，温以凡所有的回应方式都是在配合他做出的各种行为，所以现在是在他还觉得这场戏可以继续演下去的时候，桑岩那边觉得局面兜不住了，就抢先表现出一副装不认识有意思吗的模样，显得他这人待人待事都非常真诚，从不做拐弯抹角的虚伪事情。总结起来就是温农夫与桑蛇的故事。温以凡沉默了两秒，也不想给桑岩留面子了。也不是，我还以为你没有认出我来。桑岩扯了一下唇角，毕竟我当时戴着口罩，脸遮得严严实实的。温以凡坦然地对上他的目光，慢吞吞地说，没想到你眼神这么好。 眼神好？ 桑岩挑眉说道。很快他又歉歉地说， 啊，抱歉让你误会了。 啊， 我没见着你人，是我妹认出你来了。 桑岩的模样气定神闲，不带半点心虚说， 跟我说你一直盯着我看呢。 确实是这样。温以凡面色未改，接下话来。桑岩看他，因为当时我看到你裤链没有拉。温以凡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开始胡扯。显然对面的桑岩愣住了，怕这话又会造成他的误解，温以凡又补了一句，我周围还挺多人在讨论的。你也不用太在意这事情，都过去好几天了。温以凡笑了笑，假意安慰道，先不聊了，我工作上还有点事，先回去了。温以凡脚步还未动，桑岩突然喊道， 喂。 啊， 记得刚刚苏浩然把车停哪了吗？ 啊， 温一凡下意识点头，行，带路。桑岩抬了抬下巴说道。温以凡还挺茫然，本以为自己带着他找到车了，再怎么样他也应该会礼尚往来地问一句要不要送你一趟，结果找到车之后除了再见，桑岩没有跟他多说一个字，没有半点要跟他同行的意思。温以凡原本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但他刚观察了一下才发现这个饭馆开在一条很偏僻的街道上。他用手机地图查了查距离这最近的地铁站，还离了好几公里，周围也没有见几辆来往的车，往外看都是乌漆墨黑的一片。温以凡犹豫了一下，盯着桑岩一直没发动的车子，只能硬着头皮敲了敲副驾的窗。几秒后桑岩把窗户降下来，冷淡地瞥他。温以凡轻声说，你能不能送我一趟，这里有点偏。桑岩淡淡地问他，你住哪儿？ 城市家苑。 哦，不顺路。 桑岩收回视线。 温以凡这辈子就没有见过这么小心眼的人，他露出个抱歉的笑容又提到， 啊，我不是让你送我回家，把我送到附近的地铁站就可以了，这麻烦你了。 桑岩直直地盯着他看，过了几秒才勉强地说了一句，上来吧。温以凡暗暗松了口气，上了副驾驶座，垂头系安全带。 桑岩发动了车子，车内安静得过分，空间密闭又狭小，桑岩没有开音乐，也没有要跟温以凡交谈的意思，觉得自己这样不说话白蹭车，有点像是把桑岩当成了司机。温以凡主动扯了个话题， 你怎么突然要走了？不是朋友聚会吗？ 吵。桑岩敷衍地回道。 温以凡也不知道他这是在说聚会吵还是在说他吵，他嘴唇动了动也没再说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